截至2021年10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2亿人、2.27亿人、2.8亿人。广大人民群众面对年老、疾病、失业、工伤、残疾、贫困等风险时，都有了更为全面的制度保障。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还在持续深化。本月16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实施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中山大学教授申曙光表示，未来这一工作的扎实推进将会使得我国的社会保障网更加细密、更加结实。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全国的统筹，调节这个各个地方的差距，有利于这个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走向共同富裕的一项重要工作。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怎么看，怎么办？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2022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稳住三农这块压舱石，对开新局、应变局、稳大局至关重要。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怎么看怎么办？今天请听总台记者对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的专访，采制总台央广记者朱敏。 粮食安全始终是头等大事。2021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3657亿斤，比上年增长2%，创历史新高。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表示，2022年，农业农村部门将抓好粮食生产，确保全年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明年总的考虑是稳口粮、稳玉米、扩大豆、扩有料，稳定产量。首先要稳住面积，最大限度挖掘撂荒地，建套种潜力。从抓手来讲，要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提高农机装备水平，构建农民种粮收益保障机制，不断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 当前三农工作的重心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央明确设立5年过渡期，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唐仁健表示，接下来将继续聚焦重点群体，不断健全防止反贫监测帮扶机制，聚焦重点区域，强化倾斜支持政策落实， 开展常态化的排查，将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及时的纳入监测帮扶，适当放宽监测对象的认定标准，简化工作流程，对异地搬迁安置区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确保搬迁人口稳得住、能融入。 唐仁健表示，乡村振兴是一个长期过程，既不能等也不能急，要拿捏好推进工作的时度效，稳扎稳打推进，宁可稳一点也要准一点、好一点。 乡村振兴不可能一把尺子亮到底，一种模式打天下，要从实际出发，探索有效的模式路径。比如厕所革命，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搞水冲厕所，没有条件的也可以搞旱厕。水冲和旱厕也有多种技术路线，只要符合卫生条件就行，不用追求一个标准、一种技术。 唐仁健表示，明年要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这两条底线，确保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 越是环境复杂，风险挑战增多，越是要把三农这块压舱石夯得实之又实，为开新局、应变局、稳大局提供坚实支撑。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昨天发布2021年版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新版负面清单长度进一步缩减。此次清单修订后，自贸试验区内的制造业对外资实现全面开放，这是我国连续第5年缩减全国和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丁飞报道。 和2020年版本相比，2021年版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缩减至31条和27条，进一步深化制造业开放，例如汽车制造领域取消乘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指出， 我们可以看到18年呢，我们对新能源车和对商务车企业专用车放开了股比，到20年放开了商务车股比，总体来看我们发展的经营格局仍然是自主发展相对较强的一个良好发展态势。 2021年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还进一步在自贸试验区拓展服务业开放试点范围。此次清单修订后，自贸试验区内的制造业对外资实现全面开放。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指出， 在过去的一些年中间，外商投资的负面清单呢，实际上是在不断压缩的。这个压缩的过程，也就是对外资的不断扩大开放的过程，它是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抓手。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青海以发展本土乡村产业为抓手，激活脱贫群众自我造血能力，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助力乡村振兴。总台驻青海记者李婷、毛宝武、王小龙报道。 这边呢，就是我们互助县呢现在的这个9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班彦村，驻村干部李伟认真地为大家讲解脱贫经验。和今天的明星村相比，这个过去的省级深度贫困村可是另一番模样。青海省互助县50镇党委副书记班彦村驻村干部李伟， 您看我们现在呢，就是用这个沙盘的形式把它还原了一下，这个其实就是当时的这个现状，山大沟深，沟壑纵横，而且呢海拔呢大概在这个3000米以上，那真正的是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 2017年底，班彦村通过异地扶贫搬迁实现了整村脱贫，但脱贫之后如何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一度困扰着村两委班子。班彦村是一个传统的土族村落，有着悠久而精湛的国家非遗项目土族盘绣技艺。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村里瞄准土族盘绣发力，靠着村集体加公司加农户的订单生产模式，村里的盘绣工艺品越来越受市场欢迎。李伟， 那他现在呢就是一个这个装饰品，那摆到家里呢就非常的好看。 青海省互助县50镇班彦村绣娘张卓麻石姐， 喜欢这个东西人多吗？现在 喜欢的人多，买的特别多。我一个月，我的工资一个月2200的固定的工资。 目前班彦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已超过106万元，人均纯收入超过1.15万元，成为名副其实的小康村。青海省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清川， 今年以来我们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首要任务，做到了及时发现、及时帮扶、及时消除。我们现在分县消除率已经达到80%，守牢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本台消息，元旦春节将至，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10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这10起典型问题分别是：贵州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王富玉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长期违规打高尔夫球问题；甘肃省委原常委、省政府原党组副书记、副省长宋亮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问题；江苏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王立科违规长期占用多部公车、办公用房问题；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尹家旭长期违规打高尔夫球、违规收受礼金问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副司令员、党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杨福林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问题；四川省内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曾廷富在单位内部食堂违规组织公款吃喝、违规配备公车问题；北京市原密云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2级调研员曹文秀以快递等方式违规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问题；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安全监督管理处原处长、1级调研员辛元庆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问题； 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个人数字金融部总经理蒋忠良将个人旅游费用由下属支付问题。中国电科南京奥马光电公司原总经理徐永刚违规组织用公款支付的高消费娱乐活动问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通报的十起典型案例，既有中管干部风府一体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也有厅局级以下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案例。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以案为鉴，时刻警觉由风起腐的风险，严以修身防微杜渐，自觉筑牢拒腐防变的作风防火墙。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从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抓起，从领导干部严起，系统施治，标本兼治，持之以恒，纠四风，树新风。元旦春节将至，要以节点为考点，紧盯通过物流快递违规收送礼品、违规收送电子红包、违规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宴请、躲进内部场所公款吃喝、公务活动餐饮浪费等节日期间一发多发问题，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发现的问题严肃处理，强化警示震慑，确保节日风清气正。 舰载机飞行人才培养是航母力量建设的关键环节。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舰载机飞行教官群体不畏艰险挑战极限，放飞了一批又一批中国舰载机飞行员，打造出舰载机飞行员培养的中国样本。总台央广记者朱东阳、卢海鹏报道。 2012年9月，中国海军第一艘航母辽宁舰服役。11月23日，飞行员戴明蒙驾驶歼-15舰载战斗机首次在航母上实现拦阻着舰和滑跃起飞，实现了我国固定翼飞机由岸基向舰基的突破。随着人民海军使命任务的不断拓展，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训练团正式组建。面对缺教材、缺标准规范、缺组训经验的困境，飞行教官们在较短时间内制定了教学大纲，并啃下空域精细化管理、塔台指挥模式改革等多个硬骨头。飞行教官王勇： 几乎是白天训练，晚上研究中文编教材，然后晚上还要给学员讲评，讲评后面出来空，把第二天的飞训练科目要搞一些研究，始终就是处于一种满负荷的运作的这种状态。 海军首批生产模式培养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日前通过着舰资质认证，标志着我国 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训练团生产模式培养的首批飞行员成功着舰航母辽宁舰，通过航母资质认证，实现了单批认证人数最多、平均年龄最小、飞行时间最少、培养周期最短的历史性突破。飞行教官团队还注重培养学员研究敌情、分析战局的能力。教官曹先健： 有一些动作内容啊，是之前没有过的，属于禁区的，打仗需要什么我们就练什么，海上抛地空啊，这种飞行咱那个应该达到世界上飞得最低的一个。 组建以来，飞行教官团队先后培养出多批优秀舰载机飞行员，有的已经扎根一线作战部队，有的选择加入了这个教官群体。教官曹先健： 我们现在也培养了好几批的飞行员，也是随着我们17舰实行了这种军事任务去了，正确了化解了空中的重大险情。 壮志凌云，决胜海天，飞行教官王勇说，伴随着人民海军走向深蓝的壮美航迹，他们将继续以开路者、探索者的姿态，为中国航母输送更多优秀舰载机飞行员。 直教海天，为战育人。面对祖国的召唤，舰载机飞行教官们迎风起飞，他们边试验边训练，攻技术克难关，织就刀尖舞者的成长摇篮，也见证着人民海军走进深蓝。他们既是战鹰引路人，又是蓝天守卫者，是新时代强军报国的奋斗团队，更是当之无愧的时代楷模。 总台央广记者谭震报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2021国内十大新闻、国际十大新闻。2021国内十大新闻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习近平庄严宣告中华大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2月26号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00例，其中本土病例162例，陕西152例，广西7例，浙江1例，广东1例，四川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7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12月26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2158例。截至12月26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7亿6953万剂次。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昨天通报，在今年六月到十月开展的净网集中行动中，各地各部门重点整治网上涉历史虚无主义、涉黄涉黑、涉低俗等有害信息，共计清理网络有害信息1000多万条，封堵关闭网站11万多个，查办网络案件2012起。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2021年我国预计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达到1万亿元，2022年我国将实施更大力度减税降费政策，重点支持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制造业等，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居民消费。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全国秋粮收购平稳有序，预计全年收购粮食近8000亿斤。 公安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新修订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机动车登记规定和新制定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三个部门规章，将从明年4月1号起陆续推出私家车新车上牌免查验、大中型客货车驾驶证全国一证通考等9项便民利企新措施。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9.0%， 随着保供稳价助企纾困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上游部分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势头初步得到遏制，下游行业成本压力有所缓解，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结构有所改善。 第23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昨天在深圳开幕，本届高交会采用线上加线下的方式举行，除了总面积15.7万平方米的线下展览之外，1900多家企业参加线上展会。 相约北京奥林匹克文化节暨第22届相约北京国际艺术节将于明年1月6号到2月18号举办，通过表演艺术、视觉艺术、影视展映、城市活动和庆典活动5大板块，营造喜迎冬奥的浓厚氛围。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40万0488例，达到2亿7911万4972例，死亡病例增加3636例，达到539万7580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2549976例，死亡817396例。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和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数据，在截至12月24号的一周内，美国平均每天有262名儿童因新冠肺炎住院接受治疗，住院人数比一周前增加了近35%。 伊朗外长27号表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当天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开始举行第8轮美伊恢复履约谈判，将重点讨论一份新的共同草案。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刘梦雅，主播钟成、李丹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高大夫，高大夫，有人被送进室了。 来了来了，大家好，我是威子急诊科医生。今天呢，这个急诊患者是一位交通事故受伤的行人。其实有很多事故